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龙图案卷集》，作者尔雅，由掷地有声制作。 那个转运使吗？ 不知道，我们今天也是第一次见。 姚子林此时看到展昭，总觉得怪怪的，不过又觉得了然。 就说性子正轨呢，原来是这样的来历和背景。 想到此处，姚子林下意识看了看白玉堂，白玉堂正努力给陆灵儿夹菜呢，让他顾着吃，就没心思问陆天寒后妈这回事了。一会儿找个机会再跟他说说，好蒙混过关。展昭就瞄到姚子林瞧白玉堂，看着还不放啊。展昭眯起眼，又看了看白玉堂，果然这耗子完全没发现。展昭皱皱眉，夹了一筷子菜到白玉堂碗里。白玉堂低头看到自己碗里的菜，注意力就转移到展昭身上来了，同时给陆灵儿夹菜的手就一停。陆灵儿终于是得闲了，嚼着吃的扬起脸问陆天寒： 爹啊，新娘子。 话没说完，白玉堂赶紧一筷子菜给陆灵儿塞到嘴里。陆灵儿被塞了一嘴，鼓着个腮帮子瞧着白玉堂。陆天寒看看陆灵儿，又看看白玉堂，也纳闷这俩搞什么鬼。吃完了饭，陆峰和姚子玲先回客栈，其他人则是回映雪宫。这一趟虽然颇多意外，但是误打误撞还是发现了不少线索，值得回去好好商议一下。虽然只是吃了一顿饭那么一点点的时间，但展昭那惊世骇俗的身世已经传遍了永州府所有的江湖门派，并且正在迅速的向外扩张，就连映雪宫里也得到了消息。此时的映雪宫内，赵普和公孙正验尸呢，包大人、太师还有白氏夫妇正在门口的院子里喝茶等结果。小四子和小梁子玩着游戏，就听外头陈仙和月牙嚷嚷着进来了。 了不得了！ 众人往外看，林业火正蹲在屋顶啃个雪梨。 出什么事了，丫头？稳当点。 不是呀，展大人当众认了殷侯是他外公。 月牙跟着陈仙跑进来，有些激动，众人都一愣。 哦，竟然真的认了，有种啊，小子！ 怎么就突然认了呀？ 这时在外边打听情况的紫影和折影也跑进来了，将打听来的经过大致的说了一下。 哎呀，没有看到精彩的一幕呀，早知道跟着去了呀。哎呦， 那以豪音音不是表哥，是外公了是吗？ 众人都笑着点头。林业火从屋顶上蹦下来，将剩下的梨子核顺手放进了邹良手里。 这消息起码轰动江湖大半年啊。 邹良看了看手里狗啃过一样七歪八扭凹一块凸一块的梨子核，无语的瞧了林业火一眼。林业火扭脸不搭理他，转过身拿屁股对着他。邹良摸了摸下巴，欣赏那个看着形状很不错的对着自己的屁股。包衍有些担心，看向包拯。 爹爹，这样全天下人都知道展大哥是魔宫的少公主了，他以后会不会有麻烦？ 麻烦呢，就肯定会有。不过这世上凡事都有两面，有时候带来麻烦的同时，没准还能带来好处呢。这传闻的结果，可能是魔宫给展昭带去了坏名声，可反过来，也有可能是展昭给魔宫带去了好名声啊。毕竟知道当年魔宫什么样的人少之又少，但知道展昭什么样的人是大多数。另外，小慈这些年也是行善积德的名门正派，再加上开封皇宫里有个这么会做人的皇帝，应该会有法子摆平。总之，展昭的官场仕途和民间声望肯定不会受到什么影响，唯一可能有点麻烦的，那就是来自江湖的了。 不过也无所谓了，这年头哪个江湖人没几个仇敌啊？那帮子江湖人就这点尿性，做好人不行，做坏人也不行，人家要是想找你麻烦，总是能找到理由的。 说着 林业火还对一旁正低头看着什么的邹良打了个响指。 啊，哑巴这是看哪儿呢？怎么盯着石头凳子看？这石头凳子是他本家亲戚吗？性子倒是很像的。 这倒是，说不定就因祸得福呢。窗户纸捅破了，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太师觉得陆雪儿和林业火的分析都有道理，就点了点头。包拯看了太师一眼，太师一笑，继续喝茶。没多久，展昭等人就回来了，公孙验尸也结束了，被赵普扛了出来。幸好公孙本身就是名医，自己给自己上的那一圈腰伤药很快起了作用，再加上赵普扶进扶出的没让他用力，倒是见好。坐下之后，众人又将事情大致说了一下。 北路的转运师是不是刘洪啊？ 可不是嘛。 哦， 包大人轻轻地点了点头，似乎有些为难。 是他呀，这刘洪可以算是皇亲国戚啊。 啥？ 他是太后的侄儿，他娘亲是太后的妹妹，太后是他姨妈。 众人都明白了，原来是这么层关系。 那也算是皇亲，为何会来做个北路转运使啊？ 刘洪那小子已经闯过不少祸，在开封府是混不下去了。 怎么混不下去了？ 就是再混下去，迟早要被老包炸了的意思。 哦。 刘洪仗着赵氏皇族对不起太后，的确是闯过很多祸，而且有时候莫名其妙会做点错事。与其说是被贬出开封府的，我倒觉得他好像本身就想离开开封。 众人都皱眉，当年狸猫换太子，太后娘娘的确受了很多委屈，回来之后赵祯也孝顺她，总觉得先皇亏欠她太多。可真的会有皇亲宁可离开繁华的开封，跑来这冰天雪地的极北做个小小的转运使？ 转运使是肥差啊，有油水不说，还没什么大事干。附近州城府县的官员皇上都打过招呼了，供着这位刘大人，不用找他办事，让他吃喝玩乐吧。他手上没权，叫天不应叫地不灵的，就是有钱一点，所以翻不出什么天来。 刘洪其实可惜了，这人功夫不错，人也有些气派，只是不知道天生品性有问题还是什么毛病。总之啊，他好像不太喜欢皇族的人，也不太喜欢跟一般皇族混在一起，有些怪异，也有些孤僻。 那个假冒魔宫后代的人也是他指使的吗？干嘛找人冒充魔宫的人呢？ 这点我也觉得奇怪。 可能是为了某种筹码。 筹码？ 嘿嘿嘿，你们不妨这样想，现在永州府地面上啊，一半是白道，一半是黑道，也算势均力敌，两方面本来是平衡的，那怎样才能打破这平衡呢？就是再来一队人马，这队人马还要很有实力，能影响整个战局。比如说魔宫的。 嗯， 魔宫不属于白道，也不属于黑道，虽然都是对头，但又似乎有可以缓和的余地。比如说白道跟魔宫，天尊和阴侯关系不错的样子，两者仇怨又过去那么久了，以后是有机会改善关系的。而黑道和魔宫理论上讲共同点更多，可以一起联手对抗白道嘛，也是可以想象的。于是 太师话没说完，众人都了解了。 于是黑白两道都会想法子拉拢魔宫， 而那位转运使又趁着白道聚会的时候出现，如果这个时候魔宫能跟那位转运使说上话，表现出关系不错，那就更值得拉拢了。这样一来，原本不属于江湖黑白道的一方人马就能成功的插足到这百年才会有一次的江湖争斗中来。而至于为什么一个转运使热衷于参加江湖争斗，那就要问他自己了。 众人都点头，的确听着是那么个道理。 一切时机都配合得刚刚好，可见这白道里头 又内奸。 我也这么认为啊，只是千算万算，对方应该没算到真正的魔宫后人也在酒楼里。 于是戏演不下去了，还把自己暴露了。 刘红，他好好的掺和这些江湖争斗干什么呀？有什么目的？ 众人都拖着腮发呆想心思，就听一旁一直不说话的陆灵儿冷不丁冒出一句话： 你们怎么都在想这些有的没的呀？爹爹的新媳妇究竟在哪儿呀？ 陆灵儿的话刚出口，众人都一愣，随后刷啦一起转脸看陆灵儿，刚刚平息的八卦之血又开始沸腾。新媳妇儿，陆雪儿张大了嘴，抓着陆灵儿摇啊摇： 小妹你说什么？ 姐姐你也不知道呀，爹爹给我们找了个后妈。 众人张大了嘴的同时，陆天寒一口茶喷出来，他怎么没听说过有这事儿？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